7.1 NOM 发动机及其蓖麻油润滑。背景说明，最初用于润滑 NOM 发动机的机油质量较差，因此发动机很快就会发生卡死现象。驾驶 Farman 飞机的飞行员路易保尔汉在航空表演中飞越乡村时发现，农村里的脱力机从不会发生卡死。他询问原因，得到的回答是这些设备使用蓖麻油进行润滑。于是他在一家药店购买了5升蓖麻油，药剂师还开玩笑地问他，是不是要给一个团的人通便。这种蓖麻油耐高温冲击，非常适合旋转式发动机。然而，这类发动机从来都不是完全密封的，坐在后方的飞行员会吸入夹杂着油雾的热空气。这也正是为什么在那个年代，人们总是看到飞行员戴着护目镜和围巾，用来擦拭护目镜，